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阴伤月色比展昭这一生所见的任何月色都要旷远，兜头一轮巨大的模糊冷月似乎触手就可搅散，愈往边缘处愈是稀薄，最终与暗灰色的黑夜融作一处。走了很久才遇到一棵光秃枝桠的树，孤零零地立于荒野之间，也不知在此处守候几多寒暑，伸手轻轻一掸，像是能掸下成年累月积下的寂寞。遇到这树之前，展昭已经走了很久很久，原本他并不准备停下，可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。展昭伸出手去抚住树身，慢慢摩挲着粗糙且千沟万壑般的树皮，鼻端传来树木特有的气味。这已经是一棵老树了，也许来年就抽不出枝芽，又或许下一个电闪雷鸣的日子过后，徒留腐烂的树身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它是与展昭最为亲近的事物，意识所带来的陌生与荒芜之感远远超出了展昭的想象。坠下深渊他并无痛楚，深陷泥淖他也并无知觉，可是恢复知觉时竟似再世为人，睁目之时浑身战栗，犹如重力脱胎母体之痛，踉跄着起身，居然不知往何处去。东南西北一般景致，极目处都是若隐若现的天边，随意取了一个方向举举而行，足音叹息般在身后迎回不去。一路踏起尘土，没有遇到一个人，无妨，他心中有要找的人。寻人从来都不是一件轻省的差事，尤其是茫茫如大海捞针，寻而无所，求不得，无怪乎位列佛教八苦之一。好在端木翠不属此类，位高权重，身世显赫，他是风云人物，众目所向，人流如潮水般向他涌去。展昭甚至不需要费力去找，随人流而去，只求与他双目相会。念及至此，展昭面上现出温柔笑意来，他向来不将什么高官厚禄权势出身放在眼里，但是端木翠的种种却让他既感亲切又觉骄傲。此时他并不知沉渊不同于迷梦，迷梦中的种种或许能如蛛丝般随即抹去，而沉渊却势必在他心口弯下一道深痕，若听之任之，那深痕渐渐鼓胀开来，终有一日化地为壑，渐深渐阔，两人各守一端，无舟无楫无渡桥，直到远至目光都无法相会，真正形同陌路。只盼有人知会于他，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，那碎金断玉的一刻永不到来。歇息了片刻，正欲继续前行，忽然略略偏手凝神听了一回，眉心微微一皱，迅速俯下身子将耳朵凑近地面，有隐隐的有节奏的震动声。再过了片刻，面前的黄土似乎都有扬尘，这声音他并不陌生，马蹄声，确切地说是杂乱的马蹄声，有马蹄声就一定有人，而蹄声杂乱往往是故事的开端。果然一骑快马绝尘而来，马背上坐着的似乎是个姑娘，当时展昭的身影倒是有一大半是隐在树影之间的，那姑娘若没瞧见他，可能就直接驰过，也就不会有后续的种种了。但是那姑娘目光旁落，忽然就瞥到树下的人影，面色一变，急雷马头，马儿吃不住痛，摇佩嘶鸣不已，前蹄猛地扬起，那姑娘猝不及防，哎呀一声摔飞了出去。 当然是摔不着的。展昭身形直如离弦之箭，瞬间掠至，长臂前探，半空一个急转，已将那姑娘揽在臂间，另一手急拉马缰，万上使力，那马儿直拗了一回，也便服帖了。低头看时，那姑娘鬓发散乱，直将面目都遮了大半，面色惨白如纸，嘴唇嗫如不定。展昭不意料她竟吓成这样，倒是暗责自己唐突了，当下微微一笑，正欲安慰她责个，那姑娘忽然目中滚下泪来，扑通一声向展昭跪倒，哭道： 下士大人大义，还祈求我家人性命。 展昭心中一凛，忙伸臂将她扶起，急道： 你家人现在何方？遭遇何事？ 那姑娘泪如雨下，指向来的方向，哽咽道： 就在那头，遇到了简进的贼人。 展昭再不多话，一掌拍向马头，那马儿嘶鸣一声，调转头向，展昭顺势跃上马背，伸手将那姑娘也拉了上来，沉声道： 坐稳了。 那姑娘未接反应过来，身子一仰，险些又摔了出去，好在这一回动作倒快，忙伸手环住展昭的腰，这才觉得耳边呼呼风声，两旁路景迅速后撤了开去。行不多久，果见前方横着一辆倒翻的马车，车上的家什物料散了一地，车辕边还凌乱插了几根羽箭，三个短服葛衣之人正围攻车旁一须发皆白的孔武老者。那老者功夫平平，胜在力大，舞一根手臂粗的圆棍，左冲右突，虽然破绽百出，倒也颇具声势。兼之那三个葛衣人嬉笑血骂，颇似猫儿戏鼠，并不及将他收于囊中。不远处另有一花白头发的精瘦汉子持了根拐杖，也与面前的葛衣人对阵。那葛衣人出手颇重，眨眼功夫，那精瘦汉子臂上已挂了彩，转身奔逃时一瘸一拐，展昭才知他是身有残疾。得见眼前情景，那女子已是按捺不住，先叫了一声爹，再叫一声二叔，声音凄楚，面目惨然： 爹，二叔。 展昭大怒，喝道： 住手。 与此同时，袖龙微垂，三根袖箭已经入手，击射而出，就听一声痛喝，那与瘦小汉子对阵的葛衣人臂上中箭，另两根袖箭却从另三个葛衣人间横掠而过，并未伤人，只是将对阵之势打散了开来。那中箭之人怒喝： 遇到硬点子了，留神着点。 是。 另三人齐齐应声，刷的各自提刀在手，分左中右三路向展昭直劈过来。展昭见他们衣着倒是整齐，有两人身后还背着弩弓箭囊，倒不似一般的贼匪，当下撤步避开当头来势，剑鞘打横，一个挡字绝在先，跟上出腿如电，屈身横扫，那三人哎呀一声，全部被带翻在地。那中箭之人面色一凛，似是十分忌惮。展昭并不欲伤人性命，淡淡的： 你们历史改过，不再做这简径勾当，我便不与你们为难。 此话一出，非但那中箭之人露出机巧之色来，连另外三个葛衣人都冷笑不迭，七嘴八舌道： 你是什么东西啊，要我们听你的吩咐？ 话音未落，三人竟是齐齐挠身扑上。展昭面色一沉，正欲出招，当先的两人忽地撤了兵器，一左一右死死抱住展昭的胳膊，双腿去脚展昭下盘，直似老树盘根一般。另一人面露喜色，举刀砍道：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只魂醉云无常言。